哎你别不理我呀呗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二章，来人。 林天宇往地上坐的那一屁股坐成了尾骨轻微裂开，当场送到医院去了。脸上的血胡子拉的看上去还挺吓人的。袁子峰脑门上起了个轻重的大包，那张脸虽然不失英俊帅气，但看上去挺滑稽的，最重要的是看上去很丢人。袁子峰黑着脸捂着自己的脑袋进了办公室，吴东关起门来调教他：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距离高考还剩多少天？你们算过没？你们俩都是读了一年高三的，怎么还不急，还跟人打起来了？ 姓林的先挑衅。 他先挑衅？他什么性格的人我能不知道？行了，也别狡辩了，你们自己打电话，自己把家长喊来吧，人家医药费总要给解决了，至于他家人什么想法，你们也只能等着了。 谢廖东顿时成了哑炮了。袁子峰是知道谢廖东家里情况的，这事儿但凡被谢廖东他爸知道了，他接下来的三天都甭想来上学了，身上不知道得有多少伤。 这事儿我做的，和他无关。 老大，你…… 他顶多就嘴炮几句。电话我自己打。 吴东先是冷笑一声，仿佛看透了这两人，但他没揭穿，把自己的手机扔了出去。 打。 袁子峰握着手机有些犯了愁了，他在犹豫着打给谁呢？直接给爷爷打，怕他受了刺激，告诉老林吧，又怕爷爷知道了觉得不把他当亲人。袁子峰犹豫再三，还是将电话拨给了老林，三两句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你俩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把班上那群小子姑娘处理了，再回来跟你们算账。 门被他重重的摔上，谢廖东这才开了口： 老大，谢了。 袁子峰合上眼闭目养神，他已经挺久没打架了，一是因为觉得没意思，二是因为答应过他爷爷不打架的。但今儿这事儿还真不是他主动滋事挑衅的。 你说姓林的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怎么突然就来惹你啊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虽然他心里也挺奇怪的。办公室外有动静时，袁子峰已经睡了一觉了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袁子峰听到吴东似乎提到自己的名字，眯着眼坐直身体。袁子峰正在心里揣测着，来的会是老林还是家里其他哪个人呢？门就被突然推开了，吴东站在一侧，礼貌性地将手往里送了送，一道修长的身影落入视线之中。来人眉心微微皱着，一贯温柔的脸上少了笑意，多了几分慎重。 我操，李哥！ 来的是李琴书，别说谢廖东被吓到了，就连袁子峰都被吓到了，他怎么琢磨都没琢磨透，来的人怎么能是李琴书呢？关他什么事儿？袁子峰紧盯着李琴书，对方轻轻颔首道： 好，事情大概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吴老师您放心，子峰呢，我会好好说他的，这件事我们也一定会负责到底。 袁子峰傻了吧唧地看着他，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。谢廖东偷偷摸摸用手肘捅了袁子峰两下，特别小声地问道： 哎，什么情况？你换监护人了？ 袁子峰摇了摇头： 你们俩先回教室，放学后再去医院看一看林天宇的情况。 袁子峰看了一眼李琴书，对方也看着他，眉头轻轻皱着，黑亮的眼瞳里闪烁着点点光芒。袁子峰突然有点心虚了，要知道长这么大他还从没心虚过呢。放学铃声响起，袁子峰头一次这么不想出教室，他磨了足足十来分钟才将书包往肩膀上一甩，迈开大长腿往外走去。李琴书就在教学楼楼下，袁子峰颇有些近乡情怯的意思，不敢走近。还是李琴书扭头时看到了他，迎了上来： 来了。 哦。袁子峰心虚地嗯了一声，身上的重量一轻，李琴书接过他的书包背在自己的身上。 先去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再去医院看看，听说那位同学伤得不轻啊。我今天下午跟他的父母联系了一下，问题不大，赔钱就可以解决。 哦。袁子峰从鼻子里哼出一个气音，伸出手想把自己的书包扯回来，被李琴书躲开了。李琴书没再开口，袁子峰也不敢说话，莫名心虚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两人就在学校附近找了家饭店吃饭，这会儿正是放学的高峰，馆子里挤满了人，坐在外面人满为患的小巷子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远处的晚霞攀升，地平线也变成了带着淡橙色的霞光。袁子峰终于抬起眼扫了扫李琴书，清了清嗓子。李琴书倒了杯开水往袁子峰的面前一推，开口： 林叔给阿锦打了电话，阿锦不在 A 市，只好我过来一趟了。 原来如此啊。哦。 怎么会突然打起来呢？他招你了？ 袁子峰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，他当混混这么多年，打架这么多年，所有人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，但凡打架一定是他袁子峰引起的，从来没有人像李琴书这样问他对方是不是招他了。其实袁子峰从不主动挑衅生事，倒不是说他善良或者如何，只是他懒，懒得和别人折腾。只不过被人急到头上了，他也不会刻意去压自己的脾气。李琴书问完这句话后，袁子峰迟迟没有开口。李琴书也不急，慢悠悠地端着白开水往嘴里送，脸上的表情始终是温和的。 没，手痒而已。 子峰，你撒谎时眼神会不由自主地往右边看，你自己知道吗？ 出乎意料的是，李琴书笑了，酒窝若隐若现。袁子峰愣怔地看着他。 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不逼你。吃饭吧，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去医院看一看。 袁子峰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滋味，他顿了半晌后才很轻地点了点头。啊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